国童书博览会。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小河碎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周四17点01分，此刻的北京可能正在下雨，外面简直太湿热了呀。今天的直播间呢，如果你打开视频的话，会发现非常非常的特别，袁一不见了，因为今天的话题非常不适合他，只适合我们这种你知道外形非常出众的精致的什么什么男孩来。 OK， 今天直播间当中除了泽华之外呢，有三位嘉宾，欢迎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一个一个介绍好不好？从谁先看的是 那边吧。 好，那从我旁边这位美女开始。 Who are you？ 我是小南。 再来一遍哈。 Who are you？ 我是小南。 Where are you from？ 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17级播音本科班的。 17级，我今天也反应了半天，大概是大几啊？ 大一，现在是开学之后是大二。 大一的小学生不开心。坐在我对面的那两位呢，虽然年纪比较小，但是你看一下视频就懂了，特别是男生长得并没有比我年轻多少。来来，挨个介绍一下哈。 我呢是思妍，也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是一名马上要下嫁的大三学姐。 下嫁的大三学姐。 对啊。 什么叫做下嫁？嫁给谁？ 因为大一的小仙女们又要来了，那我们就是马上要被清空了呗。 哦，我明白了，就是坐在我旁边的这位让旁边那个姐姐很不开心。 还好啦，其实 今天要使着针对她好不好？ 好的。 看看师姐到底有多么大的能力。旁边那位胖胖的男生， 大家好，我是嘉熙 啊， 就是比泽华哥还要看起来还要老的这位。 哎，并没有，并没有啊，你们俩是同班同学是吧？ 对对。 好，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看一下这个师姐啊到底是如何欺负师妹的。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当然更重要的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好了。为什么袁一今天不在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就是跟男生有关的。好像到了夏天之后，很多男生喜欢运动啊，包括很多男生这个本身就容易出汗，一出汗然后一不注意挠挠头啊，或者指一指前方啊，哇，一股味道就扑鼻而来呀。这个时候不管他多帅，可能就是帅如鹿晗、吴亦凡。 其实上了大学还好一些，尤其是我记得当年我高中的时候，体育课一下来，我的男同桌一回来他就开始扇风，然后整个班里就充满着一种奇怪的味道。 我就要替男生感觉到不忿了，谁说只有我们男生有味道，有些女生的味道不比我们差吗？当然关于男生的很多细节在夏天的时候需要格外注意，注意好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每一个男生都是很招人喜欢的精致的猪猪男孩。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一起改变的环节当中呢，会好好的探讨一下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会见到的遭人讨厌的男生的一些行为，各位一定要好好的看一看自己有没有中招，中招的话好好的修改一下，你就会成为人人心中很喜欢的美少年。首先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环节。潮流风向标 潮流风向标，我们首先关注的是香水。请问在座的三位，你们喷香水吗？ 嗯，有时候会喷。 什么时候会喷？ 就可能比如说，去外面约朋友吃饭呀，或者是聚会的时候可能会喷。 你说去食堂吃个饭，比如说？ 倒不是，如果就平时约同学去出去聚会啊、去玩啊，什么时候？ 那是跟男生吃饭的时候喷，还是跟女生的时候也会喷？ 嗯，都有吧。嗯、 都有，这是大一的小妹妹，旁边的那位。师姐 啊、大三的师姐呢就比较随意了。我有很多瓶香水，囤了很多瓶。这些香水最主要的一个出境的场所是在夜晚的校园操场上。 多晚？ 因为大概没有啦，就是晚上去散步的时候，因为平常没有时间，总会把香水忘掉，只有出去的时候感觉会有蚊子才会喷。 你把香水当做花露水吗？ 对呀、啊。 所以呢，那味道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味道？ 味道 非常刺鼻的， 比较有刺激性，薄荷啊，或者是什么样？ 那男生看到你也会觉得很奇怪吧？ 应该不会吧，毕竟好看啊。 别人闻到这个旁边女生都是，哎呀，很香的那种少女香，闻到旁边非常刺鼻的薄荷味。男生呢？ 嗯，我感觉平时就是想起来就喷，可能是比较。还是要稍微糙一些，照女生来说，就是喷的次数可能会少一点， 一年365天，大概想个两三回， 这倒没有，倒多一点，半年差不多， 半年会喷一次， 那喷的 一年中有半年差不多是喷的， 哇 哇，那时间挺长的， 频率很长， 还好吧，就是想起来就喷一点。 那你会自己买香水吗？ 不会，都是女朋友给买的。 哎呦哎呦哎呦，那女生会自己买香水吗？ 会。 买香水你们注意的，就是注意的更多的到底是这个香水本身的包装呢，还是它这个味道？ 当然是， 应该是味道，我是味道，对。 当然是营销了。 你是包装？ 对啊，因为很多香水种类很多嘛，平常可能都是微博上种草啊、或者是有朋友推荐，可能前提是了解啊这个瓶子好漂亮才会去想闻它是什么样的味道。 说到这个瓶子漂亮，最近呢有一些大牌的香水啊推出了一些这个瓶子很漂亮的香水，然后导致很多女生非常想要种草，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单看这样的一个瓶身，你们会觉得漂亮吗？我觉得第二个比较吸引人，是个小圆球型的， 嗯， 是吧？ 嗯， 你们呢？ 我们看不到。 稍后我们调整一下哈，大家看视频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可能有一些现在香水的外包装是越来越丰富了。你像这里面有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外包装，还有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小圆球，然后还有下面这种像是这个护手霜一样的，哎、Chanel No. 5的这个护手霜非常非常难买。据说还没上的时候就被一抢而空，你们知道这个护手霜吗？ 知道吗？ 不太知道。 你女朋友有给你买吗？ 他没有，他只给我买香水。 哦。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哈，这是 Gucci 今年出的一个瓶身，你是觉得很漂亮？ 还好啊，挺好看。 哦，我听一个还好，我说还好，你发出那么大的一个惊叹声。这是 Flora 的很经典的一个系列哈，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这个香水的瓶身的图片。我觉得左边的这个是很少女粉的那个系列， 很粉很喜欢、 但是右边的这个很像某著名欧什么开头的护肤品牌的护手霜，或者到酒店当中，可能有些酒店的这个 沐浴露， 对， 哎，包装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样相对比的话，一个好的瓶身，大家可能会女生啊可能会选择左边的这款、立马就会吸引人。这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Kindle 的推出的这样的一个系列，中间呢还有一个像珍珠一样的这个包装，这个你们会觉得是有意思的吗？ 会比较吸引，比较别致，会想去打开瓶子然后闻一闻它是什么样的味道。 嗯，作为一个男生来讲的话，我也觉得其实这瓶子对我也挺有吸引力。 好，你说刚才 Kindle 的这个吗？ 对对对， 吸引力的点在哪里呢？ 就是觉得还是很新颖吧， 没见，没少见哈， 很少见，对。 然后再看下面这一款，这款的瓶身我觉得可能会，特别是中间的这个不是特别透明的、可能会适合熟女一下，但是左边的这个纯透明的这个外包装，你看这个就感觉比较， 这个比较适合师妹了，对吧？ 喜欢哪个 啊？还是喜欢左边的那个， 这个哈，透明的。下面这个瓶子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 Kindle 的那个， 嗯， 正面看是这个样子，我们把瓶盖拆开完之后呢，底下是一个小小的，感觉放到女生的包里面也是很适合， 比较方便 的， 很方便，对 对。再看一下这三款，这三款目前来看，右边这个味道有一种你说那个薄荷的感觉， 然后左边那个看着像是樱桃味道一样。哎，你们会根据这个外包装贴的这个颜色去选择香水吗？ 会， 会的， 会的。 一眼你们会挑选哪一款？绿色、粉色跟这个浅粉 色， 应该是绿色或者是蓝色吧，因为我不太喜欢太甜的少女香，毕竟岁数也到那儿了嘛。 我怎么觉得师姐处处在针对你的意思嘞？ 今天大家不就是要看我针对她吗？ 好的，这是我们首先跟大家说的第一条关于香水系列。而关于这个香水呢，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个这个视频资料哈，也是今年的一个香水走秀，来让我们找一下。好吧，香水的这个话题呢，稍后我们再跟大家做一下整理。现在呢，有一点小小的视频的状况，不过没关系，我们首先可以先跟大家探讨一下夏天男生的一些行为，到底是什么样的行为会容易让人产生一些误会。先说我个人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女生啊，就男生会不经意间的有一段时间突然间发现鼻毛，就冒出来了， 变长了 啊。我也没有修剪它，也最近饮食也是很健康很正常的，不知道为什么。但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没有第一时间发现的话，你出去其他人可能跟你谈话的过程当中不自觉的这个眼神啊就会往下飘 到你的鼻子。 对，特别是如果有些人说话像尔康一样的话，那就更麻烦了。 对，没错。 女生会有这样的鼻毛困扰吗？ 女生 没有。 女生连腋毛都要刮掉，鼻毛怎么可能会不清理呢？ 那就是你们每天都会观察自己身上有没有长出来乱七八糟的毛。 也不会了，但是如果像进行比较重要的约会的话，这些还是会，因为每天都要洗脸啊，我们要化妆啊。如果鼻毛长出来的话，肯定是我们要比其他人更早发现自己的异常。 提问，你们清理鼻毛的方式是什么？ 我目前还没有清理过，但是我。 你目前没有清理过鼻毛？ 因为它没有长到外面啊。 稍后我们就把这摄像头好好的对准这个鼻子，然后来一款这个鼻孔之间的较量。真的从来没有过。 一般它不长出来大家就不会想去清理啊。 那你呢？ 我跟师姐一样， 也从来没有清理过。 因为女生的鼻毛很少会长出来啊。 这个问题好像只有男生 会有。这个男生 来 说会有发言权。 对， 你们没有看过石榴姐吗？知道石榴姐是谁吗？ 那是一个艺术形象吗？拜托。 哎，我生活当中有见过，我有见到过女生就是鼻毛冒出来的啊。当时就觉得男生就那个心里非常复杂，你不知道该不该提醒他， 该不该说这件事情。 提醒他反而会觉得让人觉得很挂不上面子，但你要不提醒他的话，其他人看到也会觉得 很尴尬。 对， 你可以暗示他。 怎么暗示？你教教我。 这样跟他说话。 他会说，哎，你有鼻毛。哎，然后说你也有。你有这样困扰吗？ 有 啊， 对，我这个鼻毛长得还算是比较快的，但是解决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就是买一个淘宝上面 鼻毛剪，专门的， 对，专门的鼻毛剪 啊， 就是不是小剪子，是那种棒状的。 哎，我有见过，因为 放在 有一年，我爷爷收到一个父亲节礼物，就是剪鼻毛的。 对， 你爷爷收到一个父亲节礼物，你爸爸送的这个礼物也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姑姑送的啊，还是女生会比较注重这些。它是一个圆形的，然后这样放进去一摁，它就会自己剪掉。 哦，这个很酷哎。 哦，对啊，很高科技啊。 我觉得是这个问题的话，一般来说比较注意自己鼻毛问题的男生都会常备一个那个去鼻毛的东西。 会不会有女朋友的男生会比较注重这个？ 都很注重，我觉得。 是吗？ 可能只是单纯女朋友比较注重吧。好，那其实我见过，我最早的时候使用的剪刀也是分很多类的。那关于鼻毛这个话题，关于男生的细节问题呢，稍后我们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首先还是继续我们的潮流风向标的环节。潮流风向标，首先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关于这个香水的话题哈，也是跟大家一块来探讨了一下这个夏天大家是不是有喷香水的习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网红，提到网红现在每天好像感觉都会有一些新鲜的人物出现哈。 对， 像你们长得这么漂亮这么帅气的男生女生，有没有想过有天要去做个网红？ 没有。 哎呀，没有， 这个倒是没有。 那有没有拍过3、2、1？哎，就像蓝天白云， 没有， 抖音是拍过， 你拍过哈？ 拍过， 然后上传了吧？ 上传，但是没有多少个赞了。 有多少个赞没关系， 3-4个 也可以， 不多于10个吧。 哇，内心怎么样？ 好， 非常的受挫，是不是？ 就是，但是我还是一直拍嘛，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对， 坚持自己的想法， 对对对， 一定要成为网红， 总有一天会红。 你看，当你说这个话的时候，特别是10个以下赞的时候，师姐在旁边非常开心的笑。 哪有啦？ 你以为你年轻就可以红？你没戏。 没有没有。 你们俩嘞？ 师姐比较有自知之明，知道师妹都只有10个赞，所以我干脆不拍了。 从来没拍过 啊，我比较喜欢看。 哦，你喜欢看不喜欢发、嗯、不喜欢发的原因在于怕自己不红。 当然不是了，就是觉得没有什么好发的呀。 啊、那男生呢？ 嗯，我也没有拍过，但是我也很喜欢看，就是消遣吧，因为本身自己也没有想红的那个心思嘛，而且也没有就是平时随手发东西的习惯。 那你 再 说 拍来拍去感觉怪累的，拍来拍去。 哎，现在做师妹真是不容易，处处都被人针对。 没有办法。 既然你们两人喜欢看，那你们喜欢看什么样的？ 嗯，漂亮小姐姐，帅气小哥哥，小猫猫，小狗狗。 嗯， 是看明星还是看素人？ 素人啦。 你看素人？ 对。 旁边的男生呢？ 嗯，我比较喜欢看搞笑一些。 搞笑一些，也有也有。 对， 还有那种反转神剧。 嗯， 自己拍的那种，或者是网络上神剪辑的那种。 对对对对。 最近呢，有一位网红非常的厉害，因为呢，提到网红，大家可能会想到 Rihanna 呀，包括其他的很多的国外的非常知名的网红。这位网红呢，他不是人，没有骂人哦，他真的不是人。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劲啊。这个人呢叫做明明，明明呢是一个虚拟人物，他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但是却在世界上25个最厉害的网红，全世界啊最厉害的25个网红之一，有着131万的 ins 粉丝。你看看人家， 哇， 随便一条应该有很多很多个赞、嗯、对，不像你难过。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哈，这网红到底长什么样子。猛的一看真的很像真人。哎，你们见过这网红吗？ 没有呢、 嗯、见过几次。 你见过、 那个、对，在资讯上看到过他 啊。但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小美眉，你们会关注她吗？首先我觉得可能是她这个衣品哈、啊、走的时尚范儿，包括那样的拍照的方式和那个角度，可能想走高级脸那样的路数。 嗯， 所以你们是都不会关注 pass 掉。 也会对同类型的博主会比较感兴趣，但是我可能关注网红的渠道大部分还是在微博。 嗯，对，微博。 所以可能 ins 上面的话这些网红不太熟悉。 哎，但是我跟你们讲，他非常的厉害。作为一个虚拟存在的人呢，很多宇宙大牌争先恐后的来找他合作，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非常多我们想买都买不起，只能通过图片用手机舔一舔，假装自己穿上的那些很好看的大牌服装。Prada 呢曾经邀请他来看秀，宣传2018年的春夏系列的服装。现在我们看到是 Burberry 这件哈、啊，这件真的是很挑人的，包括左边的那个 Chanel 的那个像帆船版的一样的，还有这个 Gucci 的这个帽子，很多这样的大牌，哇，很羡慕哎。还有拍了全身印满 LV 的杂志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LV 的杂志图在哪里。好吧，大家想象一下吧，印满 LV 的杂志图在他身上是个什么样的样子。他呢也是经常啊会有很多的这个高级大牌找他进行合作，然后呢同时在他这个帖子底下去发表各种各样的图片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可以带流量，这是现在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警示和一个压力啊！就现在的虚拟人物都已经可以这么的红了，以后还要我们干什么呢？第二条资讯，潮流梦工厂呢接下来要跟大家关注的另外一个呢是最近天热，很多的单品是默默的红起来了。哎，天热的时候你们会有自己的穿着的方式吗？ 会有。 你今天穿的看起来挺热的。 嗯，因为比较正式。 说一说你今天这个穿着打扮你是怎么想的 啊？其实它里面是一个小背心儿 啊， 然后很清凉的一个装扮，但今天不是下雨嘛，怕有些冷，然后有些暴露，就外面搭了一个看上去很热的一个外搭，但其实这个是纱的，还好。 因为今天天气很闷热， 嗯，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看了一下天气的这个气温状况，我一看好像30度上下， 嗯， 最低的时候25-26度，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很想穿一个长袖，但是还好啊，我的天哪，今天没有穿长袖。 对， 夏天的雨季总是 那么突然。 对， 突然。 刚才我们来的时候还碰上了 突然的暴风雨。 对， 但是你就说吧，比如说他这身衣服，我们在出门的时候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热，但是一进到办公室啊，包括你们在学校， 对，很方便， 估计也是非常冷，空调开的。 还好，因为它这个还蛮挡风的。 啊、嗯，所以你的一个搭配方式就是搭一个薄纱，然后里面内搭可以随便配。 对，内搭一般是一个小吊带左右，就外面如果热的话，可以脱掉外搭嘛。 啊，小吊带的话也非常符合夏天，很漂亮，很清新。 对， 小妹妹嘞， 我是平时很喜欢穿，就是。就是黑 T 啊白 T 这种很纯色就比较简约的这种 T 恤， 今天穿就是一个白 T。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平时就是无论是做运动啊还是去约朋友啊，或者是今天还是比较正式吧，可能都是挺实用的。对， 但是虽然是普通的白 T， 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你这白 T 还是挺不一样的， 有一个这个袖口这个边上有一个红色的这个设计 啊，有点民族风的感觉，我觉得。 对对对对，有一点，我有就很多不同的白色 T 恤，对，我很喜欢。 所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小心机在的，而且夏天穿白色的话，容易从体感上没那么热。 对对对。 你像我也是觉得今天可能会气温稍微低一点，会选择穿黑色，结果非常的后悔。男生嘞， 其实我夏天的时候比较喜欢那种工装风。穿那种绿色的短裤，然后今天出门之前本来是帆布鞋，白色的帆布鞋，然后绿色短裤，然后白色的那种坎袖背心 啊， 然后出门前五分钟下的大暴雨，我就想算了吧，就穿那个稍微看起来厚一点的衣服，然后就穿了今天这一身。哎呀，感觉好热，热死了都要。 所以那你今天这身是精心打扮过的吗？ 没有，这身属于因为下雨临时调整的。 所以它不是你的所谓的时尚的那样一个穿法。 对， 现在大家如果关注明星的穿搭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会选择在夏天，可能也是因为拍照的原因啊，里面穿泳衣。 哦，这个 泳衣搭配一个热裤，这样显得身材非常的这个凹凸有致。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挑身材的。 对，非常 对。 你这样的瘦瘦的女生敢穿吗？ 我也是，怎么说呢，虽然刚大一吧，但是也是老年人的这个思想。 你是觉得太暴露？ 我是觉得就是一个是有一点暴露吧，可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自己这身材驾驭不太了。 那姐姐呢？ 啊， 你刚才不说里面穿背心吗？我觉得你里面穿个泳衣的话，外面有个纱也是 OK 的呀。 主要是出去玩不太方便呀。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顾虑。 对。 但是如果拍照的时候呢？ 拍照我觉得还可以。 拍照的时候。 所以这是我们潮流梦工厂第三条，也是给大家说一下，夏天的时候呢，首先建议大家穿浅色的服装，然后呢颜色上的搭配呢最好是明亮一些的，这样的话又不会太热，然后还能在人群当中一眼就看到你。当然如果你要是非常敢穿衣服的人的话，可以穿一下比如说现在明星流行的那种泳衣式的，当然也不是真正的泳衣啊，它哎，我还见过更加特别的，就是泳衣下来以后，然后热裤还是超短裤 啊， 等于它是有两块是纯粹露出来的那个我们这个 人鱼线，对吗？ 对。 但我觉得很漂亮，尤其是欧美的一些模特，他们本身身材非常的， 对，还是要看身材， 然后非常特别的。 看身材，你干嘛要拿手这个撑着嘴？ 我在想， 是海拉子留下来的吗？是不是要给你递一张纸？也是，无论你这个肤色是深浅，我觉得那样穿法的话，肤色深一点的人会更好看， 是一种很健康的一种感觉。 对，当然如果你要觉得自己怕过于暴露的话，像我们今天这位女嘉宾说的，穿一个吊带或者是里面穿稍微的暴露小性感一点，但是外面有一个外搭，比如说薄纱呀或者是一个衬衣啊什么的，也可以给你完美的遮掩起来，当你想露的时候哗一脱简直。前面我们说到这个香水，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看一看哈，今年这个香水的一个视频广告，看看你是否会动心。现在的香水广告拍的都跟大片一样。女主角离开了会场，非常优雅，若有所思地往前走。我今天晚上该吃什么好呢？吃什么可以不胖呢？看看，已经快一分钟了，谁能想到这是香水广告呢？ 直视前方，感觉想到了什么事儿，还翻了个白眼儿。这时候应该接 play 我呸。Trouble on a bad on a frazzle them. They must be used to that for dating off them ugly them. They must say that we have the girl them and the knackle them.天哪，以上我们看到这个广告就是刚才我们三个人都觉得非常非常动心，很想买了 Kenzo 今年出的那一款香水。看到这样的广告怎么样，动心吗？买不买？犹豫什么？你怕自己会变成异形是不是？ 对，感觉广告好中二。 对、 啊、哦，真的呀，你们都不动心是吗？ 没有啊，会感觉有一种釜山行的感觉。 哦，有种灾难片的这样即视感、哦、 对， 我觉得应该给我女朋友看一看，看看她动不动心。 果然我们之间存在着代沟啊，年龄差真的是存在的，我看以后非常的动心。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我特别喜欢迈阿密，更有黑人的洛杉矶。即使亲爱的你不必太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小雨，考驾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望大吼，潮流梦工厂。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三位嘉宾，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直播的标题哈，男生在夏天什么样的行为容易让人产生反感。各位不要玻璃心，男生朋友自己要对号入座哈，女生朋友可以想一想，你的男朋友是不是一个容易让人反感的人。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继续的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来，谁先来？ 又要自我介绍一遍？ 对啊，跟大家打招呼呀。 那我先来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费，可以叫我费费。 那 Freedom 哦， 四言哈。 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熙。 佳熙，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南。 哎，你们生活当中有见到过就是夏天很糟自己讨厌的男生的行为吗？ 有啊，让人讨厌男生冬夏天都有吧，夏天会更明显一点，因为可能个人卫生方面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而且夏天比较燥热嘛，然后、啊、所以烦的事儿肯定烦的人就会多一点， 感觉女生格外有话说。佳熙呢？ 对，我感觉还好吧。 你有过遭人烦的行为吗？ 我 作为一个男同胞 应该是没有过。 你有被你女朋友嫌弃过吗？ 有。 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一期改变。好，一起改变。首先我们就先从小南开始说吧，你曾经印象最深刻的很遭人烦的行为有什么？男生的。 嗯，男生啊，就是有一次就是我坐地铁嘛、 啊、 然后特别挤、 啊、 然后地铁就是有扶的那个把手、 啊、 完了呢我就扶在那儿，完了我往上一看呢，就有一个大叔的手吧，可能是一个男人的手，对，然后指甲留得非常非常的长，而且那个指甲很脏很脏。 指甲长？ 对，指甲长。 长到什么程度？ 长到就是 棉里平身 就是比我们平时女生贴的那个甲片还要长。 是五个指头都那么长吗？ 不不，只有就是 小拇指， 小拇指和无名指，对，非常的 长。这一点呢我曾经也特别反感、 嗯、 后来呢我听说好像说这个把这个小拇指指甲留长 为了掏耳朵， 对， 这是一种说法。 就是看感觉平时看到那些指甲小拇指那个指甲留的比较长的大叔们就 都很喜欢 掏来掏去，我的 就很奇怪。 对 对， 本来这个事情已经够让人讨厌的了，他还去掏耳朵掏鼻孔，哦， 掏来掏去真的是我都有点反感。 我真的要自我反省一下，因为我也有过这个把指甲专门故意留长，要想感受一下是什么样的行为，然后发现掏耳朵真的 很方便。 所以各位，如果你要是此时此刻是留小指甲为了掏耳朵的这样男生，你要注意，可能你身边的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如果不说的话，内心深处可能是反感你这样留小指甲的。嗯，甚至有些女生可能会觉得男生留这个指甲小指甲太长很娘。 对对对， 男生呢你会反感吗？你会反感？ 其实也会反感，我倒不是反感说指甲有多长，关键是看那个指甲，一是看它就是会不会很黑 啊， 然后对干不干净，另一方面就是看它会不会掏来掏去。 干不干净这事儿怎么来判定呢？ 就是有的，我还是坐地铁的时候碰到很多这样的，就在那个把手， 你在地铁上很爱观察人的指甲， 因为很挤嘛，然后扶那个把手，完了你就看好多，哎呀，这个大叔的手啊，然后指甲里会藏泥的那种。 你为什么老要针对大叔？ 就因为很多就坐地铁的时候，然后这些很多男生啊，或者是大叔这些。 你是不是有强迫症？ 没有没有没有，还好，但是有的太严重了就会注意到。 那你看人一般会先看指甲吗？无论是大叔还是年轻人。 其实我觉得就是女生嘛，就观察男生，一个就是除了颜值之外，就是他的手，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一个男生帅如鹿晗，指甲却是藏污待垢 那可能会减很多分。对， 那你会给他打多少分？ 如果按100分算吗？ 按 100分算打也就40-50吧。 即便外形像鹿晗一样都会只打40-50分。 对， 哇塞，狒狒的 差不多 哦。 因为整洁和干净对于女生来讲我觉得要比脸更重要一些。 嗯， 首先男生爱运动，夏天的时候可能比如打球啊，或者是这个去健身房，回来之后如果指甲但凡比正常指甲长一点的话，难免会有一些这个污垢，可能但这个污垢的程度又不是特别的明显，不过从女生角度来说它就已经有了，这个时候你们就已经会给它打折是吗？ 倒也不是，就大家肯定不会克扣的那么死嘛，但是一个人的整体形象肯定是从小细节体现出来，但整体它还会有一个观感。如果他是就打完球回来大家都可以理解，但如果说你很正式的一个见面一个约会的话，这样就有一点， 或者是你打完球之后立马就去跟朋友吃饭，你也不洗手， 那就 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你手上脏了吧唧的，会觉得哎 解分。 而且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不洗手吃饭的话都对自己身体不太好吧。 这一点确实对于男生而言是一个挺常见的行为， 对， 很多男生好像他也不是故意的，但他就没有这个意识说勤洗手。 对， 对，你是一个会经常洗手的男生吗？ 我倒还好，而且这个指甲这方面的话我一般都是剪长一点，我自己受不了。 你大概会长多长会剪？ 就是凡是看看手指，如果就是稍微露一点指甲就是白白的，或者是边上出那种棱角了，就马上把它剪秃。 你是一两周剪一次还是平均一周都会剪？ 一周都会剪一次。 那你真的是很精致的男孩子。 还好吗？ 所以他有女朋友啊。 哦，可能女朋友也会看不下去。 对， 对，他也会督促。 那你剪指甲是剪完以后就完了，还是会拿那个搓子再去给搓一下？ 搓子倒是很少，不怎么用，就是剪完就差不多了，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剪秃的那一种。 那其实对指甲还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也特别喜欢就是把指甲剪得很短，然后去做美甲的时候那个美甲师就说啊，你能不能把指甲留长一点点，这样让我怎么做 啊？就是因为把它剪掉了，就是因为不想让它里面有很多那个脏东西。 对，而且 自己看起来也 很奇怪。 我有一种抠手的习惯，就是爱把这个指甲缝里面这个肚子里面的肉没事抠一抠。 我也有 抠久了，还是拽一拽皮这种。 那会不会破？会疼吧？ 有的时候会太狠的话就会破，然后就会疼，但通常你会觉得很过瘾。 对， 这时候你再剪的话我也会给剪得很秃，但其实这样是很伤指甲的。 对， 然后包括我们在抠这个手的行为其实也是很找人讨厌的。 咬指甲，对，好多高中同学，当时什么初中同学，然后咬指甲做不出来题就咬。 说的这么冠冕堂皇，来调查一下直播间当中一共四个人哈，咬过指甲的举手。真的假的？ 真的， 从小到大都没有咬过？ 会被打。 小的时候，小朋友的时候 会被打。 哦，你的家教是不允许的。 嗯， 小孩是我觉得难以控制的，特别是在那个3-4岁的这个期间，好像就很爱吮指甲。 就我有印象的时候，就例如说咬指甲或者是 就撕，当时也是手上有毛刺嘛，会撕、啊、然后就会被说，然后就会打。 说是说什么？说这样女孩子不能这个样子。 就是说不好啊，会说你把手你看都抠得烂烂的、啊、怎么办？你要再抠的话肉就长不出来了，然后就很害怕。 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小时候都有吧，但是感觉其实到大了以后就不怎么样，不抠。 但他说的那个是对的，就是家长会使用这样的所谓的威胁行为。 对， 孩子很怕这以后真的肉长不出来该怎么办。 对， 然后你就真的没有抠过？ 没有。 没有咬过？ 因为没有。本身好像也没有这样的习惯。 但是咬指甲这个事儿吧，我觉得 挺爽的吗？ 没咬之前会觉得很讨厌，一旦你开始咬以后觉得我没有啊，我没有啊，我们都没有啊。但你们有没有过上瘾的时候？ 小学时候有过吧。 我曾经有朋友就是紧张的时候 会咬指甲 啊，他会不自觉这样咬，然后还咬得很狠，这也算是他疏解的方式。 对， 不过这样是会上瘾的，而且别人看起来真的觉得很奇怪，对你自身的指甲也是造成的损害。你们有没有过上瘾的时候？ 我有一个同学，他特别喜欢咬指甲、 啊、 然后当时他那个尤其做数学题的时候嘛，在这边啃，一边啃手一边做题， 声音还有 然后做完数学题之后再一伸，他的手指就已经到这儿就已经下去了一半，我们当时就都觉得特别恐怖。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有一个人在咬指甲，所有人注意力都在看着他他俩会咬到什么时候？ 对，觉得很奇怪，一边像啃猪蹄儿一样、 啊、 一边这样，然后一边做题，然后就。 佳熙呢？你咬指甲的时候，女朋友会嫌弃你吗？ 嗯， 还 有女朋友之后就没有。 会当 真。小时候咬过，一般小时候都是几个男生在一起玩的时候，经常就会咬指甲，而且看别人咬的时候，自己也想咬。 你说几个男生坐在一起什么也不干，就是在咬指甲吗？看谁咬的最好。 比如说说话闹玩的时候，然后就不习惯的看他咬指甲，哎，下一个这个人也在咬，这个人咬完，那个人看见他也要咬一下。 嗯，这是关于指甲，我们首先跟大家说的第一点是留这小指甲过长。或者刚才说这无名指的指甲还是中指的指甲过长的话会遭人讨厌。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咬指甲的行为，无论你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如果能够克服的话是尽量克服。而且你会有心理依据嘛，你会发现你什么时候想要咬指甲，其实是你心理 焦虑的时候， 有一些需要帮助的时候，有需要自己调整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妨用那种最传统的方式，深呼吸啊，或者是你就做一下简单的运动，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像是喝这酸奶把那个盖撕开以后，你会想把那个 舔掉。 舔掉。有的时候我们吃小龙虾呀，或者吃什么、 哦、会 嘬一下。 对对对对对。不是还有一个 K 什么 C 出的吮指原味汁、 啊、 对吧？ 对。 对， 那个我觉得是必须要嘬一下的。 所以吮指这个事情大家觉得是可爱的。 可以啊。 可以可以。而且很爽。啊嗯， 很爽的点在哪里？ 就最后吃完就是嘬的那一下，感觉很好吃。 把那个味道， 对， 深入到那个汤汁里的味道啊。 如果是鹿晗的话，他留小指甲，我可能会给他打到40分。但如果他我们一块吃饭吃完饭，他这样嗦一下的话，会加分啊，会觉得很孩子气，很可爱。 哦，那是所有都可以，还是只是吃这些可以吮指的时候？那比如吃个瓜子呢，他这样水一下、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我还碰到过，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有意没意的他会突然间的水一下手， 那就 当时就觉得哎，这手上有多少细菌啊所以你看在合适的时候吮指是一件很可爱的行为，但是在不对的时候呢，你吮完以后大家会觉得哎。这是关于指甲关于手上的事情。但我还发现有的时候这个女生好像比男生格外的注意手指，包括这个男生的手指的长度， 对， 然后手指的清洁度，包括有首歌什么你掌心上的痣都能够记得清清楚楚，可见这个人对于手这样的一个注意力。那这是我们关于说的手，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保证这个手的身健康哈和这个卫生程度。除了手呢，还有什么是让大家容易反感的？刚才是小南说的他的地铁上的两件事情，狒狒嘞， 我会比较注重第一印象的话，会比较注重男生的鞋子。 鞋子？ 对， 男生的鞋子太难了呀。你说比如说白鞋它不够干净吗？ 就是很脏就会受不了。如果是不够干净其实还可以。 什么叫很脏？ 黑，就是白色穿成灰色 啊啊啊！ 对，然后或者说是人字拖 脚趾会是黑色。 白色穿灰色，我们男生可能会说，你懂不懂什么叫做那个 脏鞋？ 对啊，很贵的嘞。 当然不会了，因为我身边很多男性朋友，他们全身上下最注重的就是自己的鞋 啊。 对 对，男生一般都是会比较 对球鞋啊或者是什么样、 嗯、 他们会在这上花很多时间去打理。 嗯， 那我觉得所以会比较看重这个，而且有的男生他会不仅鞋脏，他还会有异味，这是一件比较恐怖的事情。 你说他就是穿着鞋你坐在他旁边都可以闻到？ 会哟、 哦、然后你男朋友说、 啊、 哎，你身上为什么有别人的脚臭味？这个是没有办法哈，可能有些人确实是这个生理的原因，可能会脚有一些异味，但如果你要是不是的话，真的勤洗澡和勤洗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对， 袜子呢是需要每天更换的。 嗯 嗯，有些朋友可能会一周更换一次。这是鞋的问题，但是你说的是一部分男生、嗯、确实身边当中会有这样的男生，买鞋简直比女生还要贵呀、啊、然后几乎是每周只要有新款上以后都要疯抢的那种、嗯，很在意鞋，对，当然有些男生是不太在意这个鞋的干净度的。 还有一个，就是除了鞋以外嘛，因为我比较喜欢黑色 啊， 然后我会去留意他的黑色 T 恤干不干净，因为黑色的话其实很容易显脏的，就上面落下灰或者是白色的碎屑状物体， 头皮屑、哦、 不要这么直白， 真的， 或者是汗渍都会显出来，然后。有的时候会留意一下 头屑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不知情的情况下，你看比如说有人在一段时间内睡眠不太好 啊、 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他容易起皮屑起头屑，然后起头屑的话会觉得痒，去搔一下突然间发现有头屑的，这是如果你第一时间发现的话，你赶紧去给他这个清理掉， 对， 然后注意自己的头皮保养就好。但是有一些人呢，就像你所说的，我包括我初中的时候，我又开始自我反省了。我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我就觉得就头皮屑非常的严重， 嗯， 然后就挠。上课的时候我还很享受那种状态。 后桌是女生吗？ 我同桌好像就是女生，她会跟我一块来看那个哪块头屑最大。 就我发现会有就是这样抖抖抖抖抖，然后会很享受那种。头屑纷飞的感觉，对，然后还有恶趣味，就是会看自己黑色 T 恤上的白色头屑， 对， 然后还会再继续抖。 我还曾经扭过去对我后面的同桌说：“雪一片一片。”这都是种种的恶趣味哈，但这样的行为你觉得也是让人受不了的？就黑对于你而言受不了，就黑衣服上面比如说有头屑呀， 嗯，我会很想去给它掸掉。 还有黑衣服其实。出汗了以后最 对会有汗渍，白色的吗？ 啊， 对。 那你看到汗渍可以忍受吗？ 就你不能忍受，你有的时候你也不好说啊。如果关系很亲近的话，当然会提醒；关系一般的话就 减分，直接减分。 就会很尴尬，倒也不会减分。 我不知道佳熙会不会有这样，就。站在男生的角度，男生确实是，好，我承认很多时候是很懒的情况啊。你会觉得好像这个汗，那个汗腺也不是特别特别的严重，就一小块那个白色的话，就觉得还好，再能再穿一天。你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我倒是不，因为衣服干，因为不也不是嘛，都是因为自己出汗了的时候，自己穿着也怪难受的，它会贴在那个身上，然后有种腻腻的感觉。 啊、 嗯，基本上都是衣服都是一天一洗，就是喜欢穿那种比较干爽的衣服。 你衣服一天一洗啊？ 对， 夏天的衣服都 就是穿过的衣服都是一天一洗，就是今天穿，尤其是夏天的话，今天穿完了晚上回去肯定要洗的。 我的天哪，你简直是榜样呀！我觉得你们两位女生都不可能做到一天一洗吧？ 嗯， 我有时候就是囤在那儿，然后。囤到没几件能穿了，然后 哪个腿儿？ 就是 我跌倒好干哪个腿儿？ 就是囤在那儿的囤 啊。然后呢？ 就是等到自己没什么没几件能穿了，然后再把他们都搬出来去洗。 我曾经身边有一个男性朋友，他跟我说过，这个衣服懒得洗怎么办？你就今天脱下来，然后明天你不要穿，你把这衣服呢在阳光之下给它暴晒一下。这样就没味儿了，对，然后就可以干净继续穿了。我听完以后就觉得，男生懒起来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哎，不过有些女生也是会有这样的懒的行为的， 会 有。对，我听到很多就是身边的女性朋友说，那个， 他们身边的也是有许多，包括舍友啊什么，都是今天穿一件衣服，然后一直堆在那里，然后过两天放出来再穿一次，然后再堆在那里。 对对对， 女生就比较这么堆。 特别是到了夏天，如果你重复穿的话，可能第一次没问题，第二次没问题，第三次你自己都会突然间闻到一股异味。 味道。 哎，所以提醒了大家，这个衣服呀要常洗。这是对于我们狒狒而言的话，你是一个， 我是一个比较有点洁癖。 啊，你有点洁癖。 一点点。 啊、嗯， 对。比较强迫症。 但说到白鞋这个问题哈，我不是一个经常会洗鞋的人，特别是白鞋。我知道就本身你会关注这个鞋不要太脏嘛， 嗯， 我的范围是它只要不到你说的那种灰色， 对， 偶尔有一点这个黑色呀或者有一点脏的话，我觉得就还能忍， 这个是正常的。 然后过一个多月统一拿去这个鞋店统一洗一下， 但是就很恐怖，你会看到蓝色的鞋上面有一层灰色，就这是还是让人挺，哎呀不行，我不能想。 或者是这两天下雨的时候， 对 对， 下雨天容尤其不能穿白鞋。如果你不经意间穿的白鞋出去了，回来以后你就给它洗一下。但我一直很羡慕， 我觉得可以擦嘛，因为每天回来，尤其像运动鞋或者皮鞋，很简单，只要拿布子稍微这样码一下就可以。 生活习惯， 对， 我一直很羡慕，就有些男生他其实活得非常的精致。就比如说那个帆布鞋自己都会手洗得很干净、嗯、然后再拿到这个室外给晾，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看起来非常赏心悦目的一个事情， 很解压。 嗯，你是一个会洗鞋的人吗？ 不会啊，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喜新厌旧，就是绝大多数男生还是因为比较喜欢鞋嘛，一般买了一双自己特别喜欢的鞋都摆着，哇天哪，只要脏了一点就想把它刷，脏了一点就想 一出门回来赶紧擦呀。 对对，然后但是其实 超过两天， 对，但是其实过了几天之后就哎呀这个鞋不想刷，凑合穿吧，反正要买新鞋的嘛以后。 哎，其实女生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嗯、 你的喜新厌旧会到什么程度？几天就算是旧鞋了？ 一周吧。 一周啊？ 那你还真是挺快的 啊、嗯，因为就是一双鞋一周的话就会懒得去刷它了， 然后就不管它了吗？ 嗯，擦也会擦，就是看看如果是脏的实在是会减分的那种程度也会擦它。 嗯，刚才你们俩说女生也会有喜新厌旧的这种问题、 嗯、 你们的时长是多少？ 因为女生像我的习惯，我不太习惯就一双鞋连着穿很久 啊、 嗯，大概是几双，两三双鞋换一周这样， 嗯， 可能大概一个月左右。对， 我曾经又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他是习惯说，因为有一些男生他其实可能对于这个外在的穿着打扮没那么强的一个追求， 嗯， 所以他会觉得一双鞋买的时候自己是喜欢的，然后就一直穿它就好了。 对， 每一次呢，他就只买一双鞋，一直穿到 不能再穿， 再换一双鞋。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好好的对待这双鞋，比如说该洗的时候去洗，然后该保养的时候去保养，这也算是他的一种方式吧。 我觉得也很好、 啊、 很低碳啊。 这样的男孩子你会 不 给他加分吗？ 就是、就是干净整洁的男孩子就会加分、 啊、 无论他是有多少衣服多少鞋或者价格是什么样子的，只要他是很用心的去对待这些东西，我觉得就会加分。 哎，还有一些人会自己这个现在动手能力很强嘛、 嗯、 会自己在鞋上做涂鸦。 对、 嗯、我觉得在鞋上做涂鸦的人真的是人才呀、啊、非常的酷。可以给自己设计出非常别致的东西来，所以你会看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想成为非常精致的人不是一件太难 的事 情。嗯， 用心就可以 了。 对，用心我们可以变成一个很干净，变成一个很整洁的人。但是如果你要是再用那么一点点的心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变得非常有创意。比如说我们说涂鸦，你可以涂的是非常漂亮的你自己喜欢的图案，你也可以乱涂嘛，乱涂是有你自己的风格在的，我觉得它也算是一种特别点所在。我们今天呢一起改变环节当中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就是炎炎夏日男生的哪些行为会让人觉得有一些反感。收音机前包括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帮自己的男生朋友好好的想一想他有没有中招，或者你身边有没有哪些男生的行为是让你觉得格外烦的，欢迎大家跟我们进行互动。男生朋友的话也可以提一提你们的困扰哈，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夏天我就是很热呀，我就是很爱抬手呀，但是就是有味道，我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帮你想想办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泽华，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觉得天上的星星那颗最亮最亮，每个晴天的下 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18:01，下雨天，欢迎各位光临潮流梦工厂。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三位嘉宾，让大家一起在下雨天的时候，无论你是在车里还是这个家里，闲着无聊，喝着咖啡，喝着酒，喝着茶的时候，一起来聊一聊炎炎夏日，男生到底什么样的行为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反感。我觉得这个话题是一个可以让大家一起来不吐不快，然后越吐越觉得非常畅快，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的一个话题。请来的嘉宾呢是三位全新的嘉宾，挨个的再跟大家打招呼吧。 Hello， 我是小南。 哎，小南是一个刚才说在地铁当中很容易观察男生手指的一个人。 Hello， 我是思妍，也可以叫我狒狒。 哎，就是那个 freedom 那个狒狒，他是有一点轻度的洁癖。 对， 哎，旁边的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熙。 哎，他的这个关键词呢就是有女朋友，有女朋友就什么都够了。前面我们说到这个炎炎夏日，这个大家对于男生包括女生手是非常注重的，无论你是小拇指留指甲为了是掏耳朵方便，还是说有一些什么自己的独特的想法，还是说刚刚打完球或者是做完运动或者出过汗之后你不洗手，或者是这个在手上做各种各样的不太好的行为，咬指甲呀，然后莫名其妙的吮指头啊，都是容易遭人反感的。那说到手，什么样的手是漂亮的呢？我觉得比如说看一下这个， 哇 哇 哇， 为什么又细又长又白？ 我真的超喜欢它的 啊。这是吴亦凡的手，那没得说喽。看一下旁边胡歌的手，哎，为什么沉默了？ 也喜欢啊，就是 而且你看这个，其实手要是干净，很多男生的手我发现都挺细长的。 对， 如果你要是干净的话，就这样简单的抱一个咖啡杯， 对， 非常容易得到女生的好感， 很想去拉。 牵起他的手吗？ 开玩笑开玩笑。 小哥哥小哥哥，你有东西掉了。再看下面这个，这位明星你看这是谁？黄晓明？不是黄晓明， 王凯吗？ 可能是王凯吧。 对，王凯的手很好看，感觉 你看两眼都在冒光哎。夏天大家出门的时候都会戴耳机，不经意间这样一推，哇 哦，还有眼镜，扶眼镜， 对吧， 看手表，然后整领带，哇， 对，坐地铁抓的那个扶手 都没有办法。再看这个，他其实没有脸，没有脸的话光看这样一个手，你们会想要认识这位男生朋友吗？ 会啊，会想啊， 会想。 可见这个手的干净程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包括你看这样拿一个纸杯，这还是王凯啊，是吧？这次怎么不说话了？ 他 太好看了， 美到发指。好了，这是我们前面跟大家说的这个手指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有一个男嘉宾嘛，问一下男嘉宾，你有过什么样的行为是遭女朋友嫌弃的？ 遭她嫌弃啊？ 啊， 好 像从来没有过吗？ 好像还真没有。 哎呦， 就是刚才说到过，就是有头皮屑的时候嘛。啊、对，因为有时候 等一下，先说一下，你跟女朋友是昨天才认识，才确定好在一起的吗？ 没有。 那是什么时候确认过眼神？ 好久，一年，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不到一年，不到一年，对。 那就按八个月来算吧。即便是八个月的话，也容易暴露出一些自己生活当中的小小的细节上的问题的。 嗯， 从来没有遭到过嫌弃。 基本上没有遭到过嫌弃，主要就是因为身材，对。然后还有这个，因为比较胖嘛。 哦， 有时候嫌我胖。 我以为说主要是因为身材好， 下一次 不会遭到别人的嫌弃。不是，哦，女朋友原来是喜欢胖胖的男生。 对。然后那个就是刚才说过，有的时候有头屑，对，有头屑的时候他会比较嫌弃我。 你有头屑就是会等它自然好，还是你会通过一些方式？ 嗯，一般都是通过一些方式，对，因为等它自然好的话感觉会很慢。 嗯， 对，会抹点一些特别的洗发水。 啊， 嗯， 但用特别洗发水有时候效果也不是特别好。你会去清理头皮吗？ 清理头皮 就是给头皮做保养？ 不会。 女生会觉得男生给头皮做保养是一件有一点 不会 too much 的事情吗？ 不会，但是因为本身我没有给头皮做过保养，所以 女生都没有过哈。 我对于就一切比我精致的男生，我都对他们抱有十分欣赏的态度。 欣赏是敬而远之，还是愿意跟他交往的那种？ 觉得很棒。 嗯， 但是也会觉得哇，他都活得比你精致，你有什么脸去跟人家 我昨天在朋友圈当中看有人说，这个昨天非常红的一个，就是一个男模，然后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再给臀部做臀膜。 这个 然后当时很多人都在说，女生还在给手做手护手霜的时候，然后还被男生嫌弃你太精致，现在的男生都已经在给臀部做臀膜了，没有办法， 觉得会很极端。 哎， 有些人真的是特别不修边幅，但有些男孩就是真的特别精致。 哎， 所以我觉得要学习。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不探讨这种极端的哈，还是要探讨绝大多数人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比如说前半个小时我们跟大家说过这个鼻毛的问题，我前天的时候发现，突然间的发现他鼻毛冒出来了，鼻毛冒出来以后就赶紧那天晚上就给清理掉了。如果没有清理掉的话，别人看到以后真的会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 嗯， 甚至是你在聊天过程当中，特别是在生意场上，你在跟人在很认真的讲解你的种种的想法，你的创意的时候，对方只注意到了你的鼻毛，你的这个生意可能都会谈失败。所以鼻毛修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刚才这个狒狒也说他爷爷在父亲节的时候收到过一个这个清理鼻毛的东西。 对， 是一个 父亲节礼物，是一个圆形的小剪子。 啊， 就是它可以放进去，刀在里面嘛，不会伤害到你皮肤，然后放进去之后 是自动的鼻毛剪吗？ 你这样摁一下，然后它就会把那个鼻毛咔嚓剪掉。 啊， 就还挺有意思的感觉。 但它也不是纯自动的那种，是吗？ 不会，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脆弱的。如果纯自动的话，可能 会有 一些危险吧。 刮到的话会有些疼。对，如果它那个转动的时候没有把它鼻毛剪断的话， 嗯， 会有些疼。 我见过有一些就是纯自动的，当然有一些爱清理鼻毛人会觉得会上瘾，每天定期的往里面这样捅一捅，然后到处转一转转一转，他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也可以清理得很干净。 嗯， 但是现在的鼻毛剪也是多种多样的，大家最常用的可能生活当中那种小剪刀。 对， 除了可以剪鼻毛，甚至有人还会剪眉毛。 嗯，会有。 在早期的时候有人比如说爷爷奶奶会拿那种传统的大剪刀， 大剪 非常大的那种剪刀，然后拿去剪鼻毛，他们觉得我的天哪，很容易就给撑坏了。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两位女嘉宾都说自己没有鼻毛这样的一个困扰哈。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有鼻毛的困扰？现在人呢都喜欢拍一些怪怪的照片，比如说当你摆这样的 pose 的时候，这个 pose 应该大家生活当中会摆的吧？ 会， 就鼻孔朝天的那种往下看。 对啊， 觉得特别葛。如果你要有鼻毛的话还有这是最近很红的这个电影，非常好看，然后身材非常棒的彭于晏。 彭于晏， 对，他很爱拍这样的一个照片。所以如果没有鼻毛鼻孔非常干净的话，我觉得拍这样的照片是有意思的， 很俏皮， 很搞怪的那种， 是会加分的，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要是有鼻毛的话就比较玄乎了。 而说到这个鼻毛剪呢，你看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两种，左边这个黑色的它就是一个自动的， 嗯， 现在自动不像你们说那种非常可怕，它可能会伤害到那皮肤什么的，它还是会有保护程度在的，而且没有那么锐利，直接按一下中间那个按钮然后就可以清理得非常干净。但是你要是比较谨慎的话，右边的这一款非常常见也很好用，除了可以剪鼻毛剪纸也可以。好，这是我们说到这个鼻毛的问题。接下来要跟大家探讨的就是到了夏天可能有些朋友会穿凉鞋， 嗯， 我觉得不光男生，有些女生的后脚跟，我只说是后脚跟这个问题。精致的女生和男生，她的后脚跟是漂亮的， 嗯，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我们而言的话，可能会存在着一些脚上的脚气呀、啊、起脚皮呀、啊，包括女生穿高跟鞋可能 会 磨茧子， 对，磨的， 对， 你们会怎么办？ 就穿那种凉鞋的时候，因为我露后脚跟的鞋不是很多，但是穿凉鞋的时候它会磨嘛， 嗯， 然后可能提前会抹一些凡士林，或者是穿一些那种船袜，会减少一下这样的摩擦， 嗯， 然后有的时候定期也会去角质吧， 去角质、哦、 对， 你的去角质就直接抹到脚上把那个死皮搓掉还是 啊、嗯、会有那个石头和那个去角质膏一起来用。 哦，你会做角膜吗？ 那倒是没有。 你们有没有看小什么书？ 看了， 最近那个林允在上面有一段视频嘛、 哦、有一个那个、 他就是做了角膜，然后整段视频就在撕角皮。 啊，看起来很爽。 对，你是撕角膜的上面那个角膜皮还可以。 对， 生活当中有人是撕角皮的，你们遇到过吗？ 这个还没有， 没有在公共场合遇到过吧， 可能在家自己他们有吧。 作为一个过来人，曾经呢， 哎呀， 又有一个朋友， 不是有一个，不是我的朋友啊，这个绝对不是我朋友，是在泳池。你们知道泳池有些人会坐在上面，把脚拍一拍水呀、啊，或者是在上面晒太阳呀，然后就坐在那个池边撕脚皮。 啊， 天哪！ 是真正的脚皮，不是脚膜 的 皮， 真的很恐怖，那真的很恐怖。 还有，你们有没有去过那种公共浴池？ 嗯， 去过， 去过。 嗯， 公共浴池，男生里面不是有那个可以泡澡的地方？ 啊，对。 嗯， 有一些人在里面搓脚皮。 你们男浴室都这么恐怖吗？ 女生没有， 女生其实就是池浴，池浴。 女生池浴比较少，然后另外的话可能不会坐在池子旁边去干这样的事情。 影视作品当中搓脚皮的女生也不少，哎，好像也没有刻意的丑化哪个年龄段的人哈、 嗯、 好像就会说拿那个搓子一样的东西把这脚一立起来，是擦擦擦擦擦擦擦，就那个皮像头屑一样往下落下来。有些人觉得这样的过程很过瘾，但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在家，你这样做的话其实是一个清理脚皮的过程。 嗯， 如果是旁边有人的话，哪怕是你先生或者是你的太太在旁边，都可能会觉得哎，当时可能瞎了眼。好，那说到这个脚的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不爱穿鞋的习惯？ 不爱穿鞋， 你看外国人的时候经常会，特别是出国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人在这个比较干净的路上，他们可能有些路也是比较干净的、 嗯、 就这样光着脚的。 嗯，国外可能会常见一些。 你看即便是在这样的图片当中，他就是日常去超市买个水什么的，这个路看起来也不是很好走，感觉会有点扎脚，但他们会有这样的习惯哈、啊，就不穿鞋。不穿鞋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容易出现有 脚 皮，包括起脚气层啊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样处理？ 就是我当时是穿一些就是那种皮鞋呀、啊，或者是高跟鞋，它会磨。 啊。 然后后来那个我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就是说也是网上推荐的那种，就它是一种就是白色的那种膏体，完了之后它可以拧出来。 啊。 然后每次你穿那个皮鞋之前，你往那个磨的地方涂一涂，就是一个膏，然后就是会很润滑，然后就不会很磨。嗯。 哇塞，这么高科技的东西，很想知道是什么。 对对，就是网红推荐的那种， 涂凡士林就可以。 哦、啊， 就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有一个 润滑 保护的作用。 OK， 那么请问嘉熙， 嗯， 你的脚是漂亮的脚吗？ 我感觉我的脚还挺漂亮的， 要不要现场脱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不要，好大的味道。那你会定期的去处理脚部吗？ 嗯， 你抹脚霜你会吗？ 抹脚霜会。 脚霜你都会抹呀？ 就是看什么情况下，比如说平时的时候 啊， 就不太会磨，但是就是感觉自己脚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就会磨一点，那种就是拿什么泡脚的时候都会加那个叫酵素， 嗯嗯， 然后加完之后，然后洗完脚擦干了，然后再去抹一些东西，就感觉哇、 哦、 特别舒服。 还 是诗歌， 但是不是也是不是每天的？ 我的天哪！我们今天请来这两位女嘉宾是不是败了？ 败了，完了！ 简直的太优秀了。好吧，当然如果你的脚要是漂亮的话，拍照片非常的好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陈伟霆，看这样的一张脚，然后包括这样的造型，非常的漂亮。还有接下来这位男生站在这个沙发上是不是也很迷人？还有左边就是泡脚的状态，不知道他有没有说用你说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啊。然后右边也是在这个酒店当中摆拍这样的照片的话，其实露脚如果你没有脚皮的话都会觉得很俏皮，然后会显年轻。 OK，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非常神秘的一位嘉宾出场。他呢曾经属于这个台子，曾经坐在我这个位置，后来人就消失了，可能由于个人业务问题吧就被开除了开玩笑的，来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小雨啊。 这是给我留的位置吗？ 对，欢迎。 天哪， 产后首次出现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小雨，你个子本来就高，你干嘛？ 是你给我留的位置，那怪我喽。 简直像泰山一样的存在。 那你下去啊，让我看我啊。 好了，那我交给你了啊、哦、上来就呛声， 所以可能会控锅吧。 你们能看出来他刚刚生完孩子吗？ 哇，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哦、他刚生完一个月，就仅仅是一个月的时间啊、哦！你要不要去那个表演区给大家展示一下？ 没有什么可展示的啦， 真的展示一下吧。来来，我给你一段音乐。 我都很不好意思的样子，我没有看了。借给我， 在我们在这个区域还是可以的啊，站起来站起来，正面侧面啊，给大家看一下，来来来， 还可以啦， 好酷， 我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 怎么样，充分满足了你的虚荣心没有？ 对，充分满足了作为女孩子的虚荣心。 专门就过来来炫耀一下吗？ 对，我只专门来炫耀一下，所以接下来我现在要离场了。 你知道我们今天要探讨什么话题吗？ 什么话题呢？ 很适合你啊。 嗯。 夏天什么样的行为会让女生，男生什么样的行为会让女生感觉到非常的反感？ 哦，这个话题太适合我了呀。 为什么？你要吐槽谁？ 让我先想一下啦。 你先说你老公吧。 我觉得男生夏天会让女生很反感的行为可能是，就是如果一直流很多汗的话会觉得脏兮兮的。 有一些男生是爱出汗型的。 嗯， 我就是属于爱出汗型。 那你如果出汗的话你的头发会都贴到头皮上吗？ 会有。 如果出汗太久的话会有，比如说我在室外走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那是肯定会湿的。 所以你才头发上打这么多东西，为了防止它贴在头皮上吗？ 这样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是我的这个汗还是真的我抹的东西。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很减分？ 也还好，因为夏天的话可能也就是一些跟热有相关的一些。 但有些就是爱出汗，你说怎么办呢？喷香水，它如果是香汗， 喷香水它可能会香臭香臭，就会更简单。 那你这样子做我们真的很没办法呀。嘉欣，你是一个爱出汗的男生吗？ 我还好，我不爱出汗。 你不爱出汗？ 对， 可以看出来，因为我们直播间里这么热，然而他都没有出汗啊。 对， 那我是一个爱出汗的人了。我觉得这个夏天之后我比较困扰的一点也是在这里，经常会这个整个衣服全部的刚出门没多久就湿透了，这个时候你看到我就会不想理我，思思。 那你应该去买一些新衣服穿。 我愿意啊，这是第一件。还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反感？ 特别反感的男生、 啊、的行为。 男生的行为啊，夏天的行为 啊。 嗯，暂时还没有想到。哎， 我们前面比如探讨过有这个脚皮撕脚皮，然后这个鼻毛露出来。 夏天也不会当在光就是光天化日之下撕脚皮啊。 那你接触的男生有点少。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些这个爱在夏天撕脚皮的男生朋友们。 你是那种爱在夏天撕脚皮的人吗？ 其实我是没有见到过。 对， 嗯，倒是没有见到撕脚皮，但是可能夏天的话一块出去玩一脱鞋会有味道啊什么的，这是比较常见的。 小南可能在地铁上会见到吧地铁上这种公开场合我曾经见到过一次，真的提醒一下大家，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一定不要做这样的行为，哪怕你的脚再痒的话也不要把你的鞋脱下来， 稍微忍一忍啊，稍微忍一下。 撕脚皮如果是不常见的话，夏天容易干燥，这两天湿润我们就不说了哈，干燥的时候容易起嘴皮， 对对对， 女生可能会用润唇膏， 嗯， 男生呢大部分像我们佳期就不说了啊，可能也会用润唇膏， 我没有用，我不会用这个。 可是你今天看起来嘴唇蛮润的。 我每天嘴唇都是蛮润的 你知道他有多精致吗？ 嗯， 他衣服每天都会洗， 完全把你打败了吗？ 完，彻彻底底的打 败。天 哪， 竟然有人可以打败你。 一年当中有半年都喷香水， 哇， 然后呢会给自己脚上 泡脚 然后抹脚霜， 你输了， 各方面输得非常的头头嘞。当然他最主要最骄傲一点是他有女朋友所以就觉得一切都是应该的是吧， 他先出去哭一下， 哎呀算了，结果内心在流血在狂奔好了。但说到这个嘴皮这个事情哈，你没有见到过有人在公开场合撕嘴皮吗？ 会有， 嗯，会有， 这个很常见， 这个会有。哎，因为但这个季节其实还好，因为女生一般被嘴皮这个问题困扰都是出现在冬天， 对，冬天， 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干到你完全活不到下一秒的感觉，就是立刻想往嘴上涂一层很厚的润唇膏。 作为这么精致又那么漂亮的小雨，你会撕嘴皮吗？ 我不会光天化日之下撕。 你会说哎你看 不会，我会默默的。但你知道有的时候如果有嘴皮的话真的很尴尬。 对， 那你会怎么办？舔下去 就是偷悄悄的在没有人的地方把它撕掉啊。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嘴会非常干，然后起嘴皮，没有办法的话我就会偷偷的这样伸进去，然后拿舌头去给它舔湿润一下。 但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会更 越舔越干？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没有润唇霜，没有润唇膏的话，只能这个样子呀。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安利到润唇膏了吗？到了周六的美妆板块了吗？ 哎，你最近有特别推荐的是吗？ 没有。 所以撕嘴皮这个事儿，我们回来说哈，你们觉得是遭人反感的，还是说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对，我个人也觉得其实可以理解。 如果要是一个我不反感的人在我面前撕嘴皮，我就可以理解。但如果是一个我非常讨厌的人，那我就讨厌这个行为，就是看人。 有一些人属于恶作剧似的，专门在你面前咔，就像我刚才说的，谁谁你看我咔撕下来。 没有，我倒是碰到，就原来有一对情侣，然后呢，男生会撕下来之后看，哎，你看他好大好大好大。 换一种方式，如果说这个女生嘴上有嘴皮，男生说。亲爱的，你嘴上嘴皮，你说啊，那怎么办？就直接亲上去呢？ 我觉得通常女生可能会比较尴尬。 哎，你们没有觉得是浪漫的吗？ 比较尴尬， 不会， 对啊，会有点尴尬。 就如果比如说咱们在一起的时候，比如上节目的时候，有一个不熟的人跟我说，哎，小雨，比如说你嘴上有口红，或者是哪儿遗漏口红之类的，我就会觉得很尴尬。并不会觉得他是在友善提醒 你。你看，这是我之前说过这样的行为啊。有的时候男生会注意到女生身上有一些觉得自己无法忍受的地方，或者说想要提醒她的一些事情，但是又不敢说出口。 嗯， 不敢说出口就在于这一点，怕你们这些精致的女生可能会觉得内心有点不太舒服。 那就不要说。 那你嘴上有这些东西，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们自己去发现就好了。 根本发现不了啊！比如说你吃完一顿饭以后，完全都没有发现呢，又不会照镜子。还有就是撕嘴皮，有的时候撕流血了。 对，比较常见，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嘴很干的人，冬天的话，他一不小心就会起皮，尤其在外面特别尴尬，就是你涂口红的时候，它抹在你的嘴皮上就会特别恐怖，所以就要去把它清理掉，稍不留意就会流血，流血。 佳琪，你是一个会带护唇膏的男生吗？润唇膏的男生？ 不会，因为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嘴很干，然后抹过润唇膏，那个时候就哎呀腻腻的。 啊，对对对对对， 就不太是自己能接受那种感觉，对，所以那个时候宁可让它干着。 嗯嗯，那就是嘴皮这事情是大家都可以容忍的， 对， 至少说可能会出于关心的情况之下。 嗯， 那你们会把自己的润唇膏借给对方使用吗？如果是好朋友的话， 好朋友会， 会， 好闺蜜会给。 嗯， 那要是关系一般的朋友呢？ 关系一般朋友会觉得很恶心。会觉得我跟你 just so so， 你为什么要用我的口红？是不是有病？ 有嘴皮，你有就有呗，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嘴皮的事情。接下来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耳朵里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经常掏耳屎的习惯。 我这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掏过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女生掏比较有技巧，她可以掏得很好，然后不会疼。我每次掏回头都觉得非常疼，我老怕把自己耳朵给捅聋了，我就不太敢去掏。然后有的时候旁边就会有人提醒说，哎，你的耳朵应该需要清理一下的。 旁边的人怎么会看到你的耳朵里面呢？ 因为你太久不清理的话，耳朵边这个耳窝的那个位置 会有很多那种碎渣，是吗？ 哎，你怎么那么懂？ 对，因为我看到过我身边的人有。 那你看到过这样的情况，你会觉得有点不能忍吗？ 反正作为男生来讲的话，其实感觉还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理解的。对， 可能会比一比。哎，我跟你说，我比你的还严重。 我发现今天咱们男嘉宾的就是包容度非常高，哎， 因为他有女朋友。 哦，那了不起喽！ 内心充满了爱，看这个世界都是粉红色的。你们女生呢？看到这个对方无论男女啊，他这个耳朵里面有这个耳垢的话，会觉得不舒服吗？ 我会在他面前掏耳朵。 啊，给他一个提示。 对，我发现这招真的很好用，就是如果你觉得对方怎么样的话，你在他面前去干这个事情，他就会哎，要不要一起加入这样？ 下意识自己也去整一下，整理一下。 因为我一般掏耳朵拿棉签嘛，很正常，这样掏掏，给他一根。 啊， 他就开始跟我一起掏。 啊， 对， 我要是掏出来以后，我会说，哎，你看我这，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反面教材。你呢？ 我是比如说，看到有人耳朵就是有污垢， 啊， 然后我就在那看着，然后就是 一直盯着看嘛， 然后我心里会给他减一点分，但我可能 也不会说出来。 不会说出来。 如果是很好的朋友呢？ 如果很好朋友，肯定 就拿手机出来给他拍张照，太值得留念了。 如果一般的那种朋友，我可能就。我感觉说出来有点尴尬，可能 默默删掉好友吧。 对。 好的，这里呢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在第三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也是迎来了非常神秘的，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出现的小雨。怎么样，现在心情如何？ 就是很就是还挺开心的啦， 感觉两眼噙满了泪珠。 对啊，感觉马上就要下一秒就要哭出来。 很久没有回到这个台子当中，你是不是有些话要说？ 所以接下来要发表什么获奖感言之类的吗？ 就是， 不然先给我颁一个奖好了。 催泪的时候呀， 并没有什么泪水。 大家这个一个月时间，我非常非常的难过，各方面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挫折和委屈。好啦，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各位。我是泽华，等会儿见， 拜拜喽。 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 像枕旁的老树根，像回忆般延伸。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一恨，你那千年眼神。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姚珊，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18:30，欢迎来到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已经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是小雨， 我是 莫名其妙回归来的小雨， 我是莫名其妙的离开了那个位置，然后此刻成为最高最帅的泽华。 原来你的心机在这儿啊。 哎就是大家都会明眼人都会想要看最高那人，哇长那么帅的好吸引人注意，一看哇又那么整洁，哇太吸引人了。 如果大家想看到今天我们的黑衣男主播并没有那么帅，想看他的话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平台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酒吧就可以了。 想找我签约的朋友可以来约一下哈。 可能并没有哦。那接下来 还是有机会的。 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 Hello， 我是小南。 Hello， 我是思妍。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熙。 那今天我们在潮流梦工厂最后一个时段要跟大家探讨的话题是什么呢？ 还是我们前面探讨，就是炎炎夏日啊，男生的哪些行为会让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会觉得有些反感。我们先做一个总结哈，首先是这个手部的问题，手部如果不够干净不够整洁，女生会打折扣给你减分。 会 如果说这个小拇指的指甲过长，可能有些人为了掏耳朵，但是这个小指甲也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受不了。还有呢就是这个手，他们说的啊，就是这个手指甲当中这个藏污带垢有点太多的话，也会觉得让人无法忍受。包括呢比如说闲着没事咬咬指甲，或者觉得自己的手好好吃，吮指 就会很尴尬， 就会觉得很讨厌。这是手上的问题。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鼻毛的问题。鼻毛我觉得男生可能格外会多一些，因为男生的毛发有些人确实是比较茂盛 重一些。 对， 茂盛一点的话那鼻毛当然也会出来。 那也不会忽然瞬间就冒出来啊？不会吧？ 会。 真的吗？你有体验过？ 我前天就是我记得我上午看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冒出来了。 那你怎么处理的呢？ 我在家呀，我赶紧给它剪掉了。如果在室外就会很尴尬，室外的话别人可能以为你是猿猴，如果是猿猴那脸非常长。这是鼻毛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脚皮的问题。夏天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想穿凉鞋嘛，可以舒服凉快一点，但穿凉鞋的话就会容易把你的脚后跟还有这个脚的前部和两侧给露 出来。 这样的话如果有脚皮的话，首先看起来会觉得不太舒服。当然有些人的话可能觉得自己脚皮夏天有点太难受，一出汗的话更加的磨不舒服，直接把鞋一脱开始撕脚皮。 Oh my god， 不论是在泳池还是在洗澡的公共浴池 还是在地铁里 anyway 不要。即便是你在家的话，你老公或者是你的爱人，然后你的孩子在你身边的话，也尽量不要做这样的行为。可能会让你的家庭都会感染上，大家一起开始会拿那个搓鼻脚一支笔看谁掉屑掉的比较多。 其实说到脚部的问题，还有一个我想替女生来问男生的一个点，就是男生们会觉得如果一个女孩子的穿着凉鞋她的脚暴露在外面，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瘦只有骨头的脚，你们会觉得这样的脚很丑吗？会介意吗？不是。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我最近一年不太敢穿凉鞋，是因为我的脚非常瘦只有骨头，所以经常会有男生说那脚就像骷髅一样太丑了。我就想问一下，男生们真的会觉得这样会有点恐怖吗？ 其实还好吧，我感觉可能绝大多数男生不太会观察， 不太会介意， 对，不太会观察介意脚这个瘦不瘦。 包括女生的什么做最近做的什么美甲呀，你们可能也不会注意，对不对？ 美甲对，也一般也不会注意。对， 我比较 在意的一点在于，有些女生，我身旁的有一位女生，不是你啊，不是你，说你看我最近做一个世界杯同款的那个脚指甲，然后就会把脚哗要戳到你面前， 然后他支持的那个队好像小组赛就淘汰了， 然后内心包括表情都是微笑脸，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们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嗯， 不会吧。 手会做吧， 对，手会做， 你看做美甲啪一下就戳到你， 会 手会 就会不自觉的这样， 还好吧，因为就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啊，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看的东西， 脚就嗯差一点， 但如果关系是很好的朋友， 对，关系很好 就 不在意 呢， 那肯定不会在意了， 哎呀， 就直接抱着啃一口，哎呦 哎呀 没有、啊、这是脚的问题啊、嗯。那其实关于男生呢还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刚才说到撕嘴皮，那是大家一致认为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有时候太干燥嘛，但是如果起嘴皮的话，建议大家多使用润唇膏。那什么样的润唇膏是比较好的，关注一下星期六的节目咯。 哎，是的，那星期六呢我跟一梦也会给大家一直在介绍种草一些关于美妆方面的一些话题，但是最近我不在 还有这个夏天身上可能会有这种汗臭味儿、嗯， 对， 包括如果穿黑衣服啊或者白衣服，你出汗过多的话会有那些 汗渍， 记得要勤洗一下，这样也会给你的形象打分。 哎，如果男朋友身上出了满身的汗，然后这个时候过来想拥抱一下，你们会介意吗？ 哦，这个好问题， 就满身汗，已经汗流到衣服都可以拧出水来那种情况，然后说宝贝今天好想你，想抱你，拥抱一下。 你老公此刻在听节目哈 我是一定会把他拥抱的， 说的就是你哦 不是了， 你是可以忍受的？ 我是可以的，因为我就不想拒绝老公的这种爱意，毕竟我们很恩爱。 小南呢？ 我没有男朋友，我得假设一下。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过吗？ 就是、有过，但是现在没有。 嗯， 对。然后我可能会拒绝吧，可能把他推开。 直接推开吗？ 可能。 我跟你讲，你可能只是现在这样讲，因为你可能是用前男友来作为一个标杆来想，但是他已经分手了，也是 对， 所以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喜欢他。但当你如果碰到一个真的很喜欢的人，可能想法 会 变吧。 对， 我觉得可能得分阶段。 嗯， 热恋的时候可能就无所谓了，但是几年了以后，如果你还是这样的行为的话，就可以把你踹开。 我就是一直热恋的少女啊。 我觉得几年以后反而会更珍贵，因为热恋的时候男生可能会啊要抱抱怎么样，但几年以后还一见啊老婆要抱抱，那真的感情很好、啊、 所以你的心态可能就是说，如果几年之后这个男生还愿意抱你，如果他满身都是汗，你愿意和他拥抱 啊？愿意啊， 会内心是充满一种感激的感情是吗？ 其实还是会有点嫌弃、啊、但因为是他所以可以接受、 okay. 不要光说男生，很多女生身上也会汗的。 女生如果是正常胖瘦的话，不是非常胖的话，其实还好。不是， 如果说你的女朋友也是非常的汗，然后有一股那种味道，你会想要抱她吗？ 那就看她想不想抱我了。 她如果过来了呢？过来拥抱你， 那就抱了。 所以你看，就有在情侣面前都是可以。 那如果她刚吃完蒜想亲你呢？ 啊，对， 这倒是无所谓，我觉得这也可以忍受。 嗯， 对，因为我本身也很爱吃蒜。 不想探讨这个话题了。还有刚才提到说这个耳朵的污垢问题啊，也是提醒一下大家，为了自己的健康，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最近听力不太好，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耳朵里的污垢太多了。 对， 大家可以去及时的清理一下。 是的。 以上呢，就是反而总而言之吧，就是希望大家在夏天或者是冬天，一年四季当中，随时注意个人的健康卫生，你就可以活得是比较精致一点了。关于男生的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嗯， 刚才呢广告间隙有一位女生说她近些天有一个困扰。 对，也不是困扰，就是之前也有看吐槽君之类的嘛，就会发现 我也很喜欢看吐槽君。 对， 各种吐槽君 对 我都很爱看， 尤其到了夏天，因为 是忘年交， 因为你知道吗，看完 忘年是什么鬼 一条大河继续， 就尤其到了夏天，女生可能会穿的比较清凉一点、啊、或者说稍微有一点点小性感， 嗯， 吊带背心什么的，这个时候如果去发朋友圈或者微博的话，就会有一部分男生他们会在你的朋友圈底下评论一些你自己觉得不是很舒服的话。 对，这个事情最近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吗？ 会 我想看你那张照片是什么样、啊、可不可以让我们现场来评论，就是大家一起来评判一下。 你觉得可以公开展示 就 公开展示， 就如果你自己觉得 OK 的话 给我们浏览一下。 好像是删掉了 啊、 嗯、对，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露背的？ 也没有啊，就是可能是环境吧，因为当时是去一个 海边 很有情调的一个小店里面、 啊、 然后穿了一个类似于这样的小的吊带背心、嗯、然后 里面这样的小的吊带背心吗？ 对， 大概 我觉得 OK 啊， 吊带。 嗯， 然后拍完了之后就会有人说哇又去哪里浪了、 啊、 就其实 有色眼镜又戴起来了。 如果是很亲近的朋友会觉得可以啊，可以这么说、 嗯、 但是是比较陌生的男性朋友，所以会觉得当时有点 稍微有一点受到 有点尴尬、啊、对。但是而且这样的事情好像还蛮常见的，因为之前朋友圈里面还有其他的妹子会吐槽这样的问题。 有一些男生会在夏天的时候限制女生他的女朋友， 嗯， 裤子不能短到什么程度，衣服不能够大概裸露到什么程度、 嗯、 我们问一下佳琪哈，首先你会对你女朋友的夏天的穿着有限制吗？ 我没有限制，我觉得其实好看是好事啊。 大露背它是可以出门的吗？ 哦，可以啊。 超短裤呢？ 也可以啊。 但一定要跟你出门吗？ 跟其他男生出门的话我可能就有点介意了。 就也是会有一定的限制的嘛。 就是没有特别大的限制，只要得体就行。 那什么样是不得体的呢？ 我感觉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得体的那种穿着方式、嗯、就是嗯， 不知道是谁说的，只要跟我出去的话他穿成那样是可以的。 对啊，很矛盾这个男生， 对不对？刚一说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 就是其实跟只要上大街上都可以 就好，也没有什么限制， 就是不要和其他男生出去这样出去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一个完全是平的抹胸，然后穿配一个超短裤还露腰，你可以接受吗？ 这个也可以接受。 OK、嗯、 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嘛，就原来有一些男性朋友聊过这个话题，他们讲 男朋友 说漏嘴了 一些， 我数一数是第几任来着吧？没有，就之前跟一些男性朋友聊过这个话题、嗯、他们会讲说可能自己女朋友穿成那样出去不是说男性的占有欲、 嗯、 可能觉得自己不在他身边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险什么的。 嗯， 会。 对， 对， 这个是考虑的一个点。 对，是会考虑。 而且有些人男生可能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穿成这样？ 你穿成这样 好看啊。 女生可能会觉得就是单纯的好看。 对啊。 男生可能会觉得说可能是在释放信号，比如说我是单身。 所以说男生有的时候真的想很多， 想太多了。 对啊， 这是女生在夏天容易遇到一个尴尬点、 嗯、 有的时候想穿的比较性感漂亮一点的话可能会遭到一些异性朋友莫名其妙戴一个有色眼镜。 而且会有那种几个男性朋友一块出去，然后大家在那边坐，就会对其他的妹子 品头论足。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你看他腿好长。 这个其实也是我会对男生比较反感的一点。哎， 嗯， 就我觉得如果是在就是那种公开场合之下，然后对其他的女生那样评头论足，我觉得是一种非常 不礼貌、 不 尊重的一个事情。 特别是女生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只看到你的眼神跟手，在人上上下下， 真的 就真的很不礼貌， 受到侵犯很不开心。 嗯 嗯， 那你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我没有，双手同样绝对没有。 所以如果你要有过这样的行为的话千万要注意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不要做哟。 那女生有的时候也会啊，几个闺蜜在一起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一个身材很棒，对对对 对， 是不是？ 对，会有。 你看小南有话说，那时候你们也会品头论足吗？ 那时候我们就眼睛可能一亮那种。对， 我跟你说女生更可怕。 真的吗？ 啊、 嗯，我就不会。 女生会说哇好帅好帅，这个小哥好帅，好想要微信。但男生就不会，男生会说 生 哇这个姑娘腿好长哦。 对，就是我们只是出于 脑子里想的东西不一样。 对， 对， 对， 对， 不是从那种角度来评判的、嗯、就还好。 男生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他眼神会有一个这样的飘移、 嗯、对， 很不喜欢这样的眼神。 那女生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女生让突然间看到很喜欢的男生或者觉得很不错的，他的双眼就直勾勾的看着那个男生，然后眼中可能还会冒有一些小桃花那个感觉，那个男生看起来也会觉得怪。 难道不享受吗？ 我感受男生看你们的时候，你们也是先是心里享受一下的吧？ 没有 没有。 如果是那刚刚你说的那样，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那样的眼神， 会 觉得会 很不舒服。 对， 就被吸引和你去评论他其实是两个概念。 对， 嗯哼， 对，女生可能会更容易被吸引一些。 嗯。 但女生其实也会评判女生的穿着，但是对于异性可能不会那样。 对，其实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因为我们女生通常出去的时候可能都会一起评论的是、 啊、哇那个小姐姐那个包好漂亮。 对，她那个包什么时候买的？是今年的新款吗？ 不会吧，你们更多应该说你看她穿的， 对， 你看那个裤子那个鞋这什么打扮，我的天哪。 会对女生进行一些讨论。 对， 嗯， 那女生讨论女生的话，如果有一群女生在看你的话，你会觉得不舒服吗？ 不会啊， 不会， 很骄傲哎。 会觉得他们一定是觉得我今天很优秀。 真的，女生的心思男生不懂，太可怕了。但男生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男生只不过是会刚才所说的会偷瞄女生。 对，所以这就是男生跟女生在思想上的一个差异。因为很多男生都觉得说女生穿得漂亮出门去，可能觉得他们是想吸引男生的眼光，但 其实并不是。 我们只有在女生那样看我们的时候，才会觉得内心充满了傲娇。 嗯，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今天的话题。那女生在夏天有没有一些自己觉得比较尴尬的情况发生？ 比较尴尬的情况发生，先问问今天我们两位在座的小妹妹好了。 我觉得化妆算一个吧。 算。 嗯，算。 夏天热的时候都会出汗。 嗯， 对。 并不一定所有的化妆品都是防水的。 对，而且包括今天下雨。 防不住。 对。 对不对？ 过来的时候就害怕妆花。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女生如果是有点自来卷的话， 嗯， 下雨或者潮湿的天气， 对， 她一出门她的那个头发可能就 会 毛躁。 对， 会毛躁，或者是会贴在皮肤上，会打绺之类的，会有这种情况。 嗯哼。 嗯。 我问一下这个佳熙哈。 嗯。 如果是一个陌生的女生，但是你们第一次见面的那种，她化妆了，或者是脸上可能出汗，起了很多的油，你看这个表情说明了一切。 化妆还好吧？因为化妆这个可以理解嘛，对吧？出点汗什么的，会， 你会直接说 啊？我说啊，你化妆了。 有的时候男生不会分出女生是不是化妆，他会跟你讲说你这里是什么东西，对，类似这样，然后或者是啊你这里是什么东西，哎，这是怎么了。 对，我一般就是比如说如果有朋友这样的话，我会一般说，哎，我说，哎，你眼影，他基本上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然后啊，就啊，知道没事儿，我这样说一下。 但是你看到这个化妆是不会嫌弃的。 但是当你跟女生这样说出来之后，然后女生给他，就像刚刚佳琪说，他的反应是啊，我知道了，没事儿，其实内心是在冲你翻白眼。 但是其实可能也是因为我想， 你想说关你什么事儿？ 可能也是我想的，觉得化妆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吧。 嗯， 对。 但是有一点，刚才说到那个脸上出油 啊，对，脸上出油是真的受不了。 那男生脸上出油，女生能受得了吗？ 都受不了啊。 所以出油这个事情的话，需要那就只能是大家没事照照镜子了。 没有啊，就是自己出油的话也会有感觉吧，就拿那个吸油纸吸一吸，很正常。 吸油纸吸可以的， 对皮肤也很好 啊，对啊， 不然的话容易长痘痘之类的。 嗯，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夏天怎么样能让自己的皮肤保持一个清爽的状态，也可以关注潮流梦工厂每周六的美妆节目。 好，这是我们说到这个化妆的问题。 哎， 那女生夏天还会不会有一些尴尬的情况？ 我觉得我想提问，在今天我们两位的女生，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穿一些一字肩的衣服，就可能一些肩带的问题，就这种处理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你们会有这种尴尬吗？ 会有，会。 哦，巧妙一点。可以去选择一些类似于胸贴啊，或者是美背内衣之类的东西， 嗯， 我觉得会比较方便一些。 对， 而且夏天的话，其实女生穿着内衣会很热。 那也不能不穿啊。 所以说用比较就是胸贴或者是比较轻薄的那样的东西。 嗯，对，另外其实还有一点女生是会感觉到尴尬的，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同感，就是如果要是穿一些比较贴身的裙子 啊， 嗯， 一定要穿浅色的或者是无痕的内裤， 嗯， 不然就非常尴尬。 你为什么想， 不是我想起我想起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在食堂里有一个女生就是穿了一条白色的纱裙，然后穿了一条红内裤。 哦，对， 所以学校的人都看到， 真的，我 路过的人都知道她那天穿了一条红内裤吗？ 对啊，就显而易见就可以看到。然后我就想，哎呀，这个人怎么，我是抬不抬头呢？我要不要提醒一下他呢？哎呀， 千万不要提醒他。 对啊，我就肯定不能提醒他。然后这时候抬头吧，还觉得怪怪的，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提问，我们再猜测一下哈，他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穿超时髦的？ 没有，他一定是没有注意到。 对，我觉得他肯定是不知道。 他如果要是知道了，大家都看到了，可能会想钻到地缝里。 对， 很尴尬。 这才是最新的流行款，男生也会有。男生有时候夏天的那个白色的衣服颜色太浅，或者 哦，我知道你要说 的 了， 也会露两点， 嗯， 小葡萄， 对。 哎，那你们是怎么避免的？因为男生又不用，里面又不用穿什么。 你知道现在很多的亚麻衬衣， 对对对， 很舒服， 特别透， 对 对， 你要直接穿的话就没办法，要里面穿一个背心或者穿一个打底的话，会觉得很 热。对，那个那样的话还热，所以就像 男生贴一个胸贴也很奇怪，反而会更加引起别人注意。 哦，我之前在网上有看到一个帖，就说，有一个男生他会比较秃，然后他就贴了女朋友的胸贴，但是胸贴是花瓣型的。 你是该不会是吐槽君上面的吧？ 好像不是，然后是花瓣型的，然后一穿上就会更奇怪。这里有两朵小花。 是谁的眼神锁定我？好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探讨了关于这个男生女生在夏天的时候容易出现的一些遭人讨厌、遭人嫌弃，或者是一些比较尴尬的行为，也是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内容当中有戳到你，或者是你中招的话，希望可以避免一下。其实避免起来非常的简单， 是的， 稍微注意一下就 OK 了。当你是一个非常干净、非常整洁的人的时候，无论你的外形是怎样的，都会至少让人感觉是舒服愉悦的。 嗯，看起来会想和你做朋友这样。 嗯，怎么样？你今天的首秀到此就结束了哦。 对呀、啊。要不要再聊两个小时的？ 不用，你一会儿不是还要唱歌吗？ 所以请大家锁定一下。 连预告都不会，我的天哪，真的是退化。 没有，我是在想说预告一下合不合适这样。 合适合适呀、啊。 那你 今天晚上8点到9点，小雨哦，产后复出的小雨哦，依然是那么的漂亮哟。要在节目当中展示她的歌喉，要知道她曾经参加过歌唱比赛，还是比较优秀的名次的。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个生产的原因就变得非常容易走音呀，非常容易车祸呀，所以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晚上8点到9点的挑战新歌声。 哎，是的，也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也谢谢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那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没有忘记， 是的， 很赞，拜拜喽。 你是谁？ 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拜 拜 喽。 一棵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人海呀。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交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有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泡到过最高傲的妞，自信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依然参不透这心魔，只学会率性而活。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咆哮不起眼的那一颗草，谁说